今天是第二个期第四天，老规矩，从这以后每个期到了第四天就请开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请开始就是禅宗道场冬天打期是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打气用功就罢了，还要请开始做什么呢？这就是给出发心人预备的。做什么事情都有个出发心，消佛消参禅也不例外。初发心就是有些事儿他不懂啊，有没学过嘛，就开始学啊，没有生而知之的，都是学而知之。特别是佛法啊，人是古人讲佛法无人说，随智不能了。这佛法它毕竟不是世间法，世间法在我们啊，就是耳目啊，就是一天到晚都接触到的，就是看得到摸得到的。佛法可以说是出世间的法啊，就是世间之外之法。那么今天请开始，年年打期都请开始，这开请开始的规矩也是随着环境的不同也在改变，改变，就是有的事情嘛要提高，有的事情这个有了问题需要改善，到哪跑啊？啊？哦，那个位置好，风水好，就是往年，说冬天打气请开始，有些弊病，有些弊病我们就要给它割除，要重新立规矩。那么今天请开始怎么请的？那个叫个什么了？吴晓堂主在这儿呢。吴晓堂主在不在这儿了？啊？吴晓呢？啊？哎，这是巧了。往年请开始是离开禅堂，在禅堂之外安排一个地方啊，每一位班授是占据一个地方，就是人家说是各霸一方，这样请开始也有弊病。说我们现在把这个规矩改到都在禅堂里边请开始， 我是跟无暇堂主说过的，我不知道今天你们请开示是怎么请的，我今天不在家。在禅堂的请开示就是无半相开净以后，还要止净啊，是方便止净请开示。那扳手师傅在什么地方呢？就在我们这个禅堂的外层，就是外头，这不是有一个外边吗？这个根据扳手师傅的人数多少啊，每隔这么一段距离一位扳手，每隔一段距离一位扳手。那么禅堂坐香，这里头也坐，外头也坐呢。到了请开示的时候，是在外边坐香的人都进堂，外边有八位扳手，那个请开示出去八个人，回来一个出去一个，回来一个人出去一个人，这样请。请开示就是问话，用什么功问什么话，不允许东扯西拉的啊，趁到请开示这个机会什么话都讲。那是不允许的，这些毛病呢就出在这个往年请开示就出在毛出在这个毛出在这个就出在这个请开示啊，什么现象都有，也不符合请开示的规矩，形象也不好，规矩那也是活的，怎么样子与我们这个用功办道相应，我们就怎么样子做。那个无暇堂主没回没来啊？睡觉睡觉了。人家这打棋他在睡觉，看起来这个打棋是有个别的人在这睡觉啊，不经常坐香啊，睡醒了啊，睡没睡醒啊？ 我去找人去了。 那在什么地方呢？ 没找到。 是不是掉到放生池里去了？玄机在这呢。你们今天这个请开是怎么请的？ 像你说的一样。就是你刚才说的那样。 就我这么说在这请的。你们这个扳手师傅有没有意见呢？没得意见呢。什么的？那有些事儿呢，人这个习惯呢就是这个样子。今天请开始还好吧？ 可以。 就是好的。 就是不知道里边打坐的人听不听得到。 那不要打坐人听到啊。那是不要打坐人听到的，要打坐人听到呢，那就在这个禅堂里头请开示的。好吧。 这个说是这个习惯势力啊，就过去，我们谈是过去呢，这在什么时候了？那是解放以前。嗯，你把这个拿它吧，还要这个东西啊？啊，解放以前冬天打起请开始，那当然也没有这么多的人，就是没有这么多的女众，可以说都是我们大僧。那个扳手呢，就在禅堂的前边，也就跟现在一样，有韦陀殿，两侧都是扳手寮，那都是到寮房里请开始的。所以说要弹指哦，问信长贵合掌哦，啊，那个请开始那一套规矩。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这个规矩呢，禅堂的规矩也就跟着变。啊，就是摆在这个在禅堂，就在坐在禅堂里下，嗯，不在外边，人看不到，那个不行。嗯，我们是做的正大光明的事儿，嗯。问话的也是正大光明的吗？你有什么事情不能够给人听到呢？开示的讲开示的也是正大光明的啊，有什么事情不可以给人听到呢？往年请开示弊病多呢，不讲别的，说讲什么我们就不说了，什么都讲啊，是见着这个打气了，嗯，平常坐香啊也不得碰面的时间，这请开始，嗯，这是见了面了，就谈起来喽，啊，嗯，有的扳手师傅呢在房间里下茶也泡好了，点心也摆好了，我给他请开始，啊，还有的呢。借这个机会画小圆的，还不是画小圆的啊，那个就是画大圆的。嗯，特别你们台湾来的啊，无论是出家众，你们还是居士们，严格遵守这一点，不允许与任何人接触啊。这也就是去年前年的事儿了。嗯啊，我们那个师傅叫个赵根，今天给点他的名。啊，人是蛮聪明的，嗯，聪明反被聪明误。嗯，他在七七里打七，请开始他就跟人画小圆，一画画了40000，还不止，他说有70000-80000的。画的什么人的？大陆的人哪有这么多的钱呢？都是台湾的。嗯，哎，你这出了钱吧，心甘情愿呢，你就罢了。哦，这也还冤枉。你看看，这个是麻烦吧？啊，这种事情一概不允许。嗯，啊，特别你们台湾来的，啊。这个也有大僧，也有二僧，也有居士啊，要严格遵守这一点。来打气，每个人照顾自己，就照顾你自己，第二个人你都不要管他。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大陆的这个比丘尼众啊，他们住的地方还住在西方境，有族长，有正有副，代表常住，管理就是统理大众，说是不上殿呐，不是不坐香啊，啊，多懒呐，那个族长要负责任，对吧？ 后山上的，住在后山，你们这是一般我们就是海外来的，常住上的，特别照顾，住在后边，住在后边不是在那儿享受的，是来打漆的，特别是在漆器里下也要有一个秩序啊。打漆的规矩是共同遵守的，任何人都不例外。到时候坐下，到时候跑下，到时候吃饭，到时候睡觉，谁也不能躲懒，那么谁也不能忘了，我不能一天去照应啊，我也不会分身，那也要请个代表出来，代表常住照应。我看就坐在我旁边这位法师蛮好的，我就主动的推举，你做小组长，把你们后边后山上来的，还有其他地方来的，什么美国来的，什么加拿大来的，伊古拉达的，你反正都是你要给你给我管起来，有不如法的你告诉我。这位法师，他的大名叫个妙正，是虚云大师的得意弟子。那么到高木寺来，既是取经，又是来送宝的。就请他做后山里的小组长，有事儿我就不找别人了，我就找这个小组长。找这个小组长，你这个小组长也要带头遵守，带头守规矩呢。无形当中给你加一点压力啊。请开始，向板手师傅请开始，也要到和尚那里去请开始。我可能这个常住上有些事儿，特别是白天这个时间呢是定不下来的，比如我今天一天就不在家，把这个请开始，把给我请到我这儿请开始的时间呢就调到这个时间。今天不是第四天吗？就是这养气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这请开始，这个请开始就是公开的啊。请开始用什么功，请什么开始。讲功夫也可以，讲见地也可以，也无非就是这么两件事情。还讲什么呢？现在还讲规矩吗？是不讲规矩了啊。这两个棋打下来了还不懂规矩啊。请开始。这个禅堂里下要一般来讲嘛，这也叫做说法呀。就是与那个生坐说法呢也不大一样，他要生坐呢。我们就在禅堂里下，我们现在是共住共修，大家我们互相鼓励啊。那么请开是怎么请呢？这个比如佛在世的时候说法，那有人请他就说，那佛在世的时候说法有的时候他不请他也说， 明白，我们是读过《法华经》的，《法华经》就是无文字说的，《阿弥陀经》也是无文字说的。嗯，啊，那个法稀有了，问话也要一个本事呢，不带这个本事，就不会问话。《法华经》不是无文字说的吗？释迦牟尼佛说过无量意经以后，入无量意处三昧，从三昧安详而起，告舍利弗，没有哪个问他就说了啊。我们禅堂也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每一天讲开示，哪个请的啊？和尚经常讲开示，般若师父讲开示都没人请啊，是吧？啊，没有请就讲了，那也就是无问自说吧，啊啊，就是到了请开的时候呢，那就是请了，有请就是有问必答。今天趁着这个时间啊，请开示，每个人都可以请问，就到我这个地方来。请开始。现在就开始。好了，预备。那你不听话啊？不要背，不要跪。 我想有一件事。问一问。 有什么事啊？ 就是那个见证实相。 嗯， 见证实相，见到本人和本人的面相。 啊，什么？你说清，说清楚点，我这个耳朵不大好，怎么了？ 我就是那个见证实相啊。 见什么？ 见证实相。 见见实相啊。 见真实相，那个 见真实相。 哎， 哦， 那见了自己和那个和 我问你，你现在用什么功？你这禅堂打气，你用什么功啊？ 不是这个，我以前我问了很多人，他都解释不了。 见真实相解释不了啊？ 就是他见了自己，我问见了自己那个或是自己的那个面相或者。 你问什么？你问什么？就是见真实相啊。 我就是问这个是不是叫见真实相？ 见真实相什么意思？你告诉我，你问这个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个见真实相？你先把这句话你给我解释解释。 见真实相是不是见的自信是叫见真实相？ 见真实相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见真实相，这个真实相，你要冒问是吧？什么叫做假相呢？什么叫做假相啊？这有真的就有假的啊。 假相那不是色身是假相 啊？ 那色身是假相。 什么？ 色身。 什么？ 就是那个色身嘛，色身是假象 啊。所以你们这些是，你现在你出家几年了？ 七年。 啊？ 七年。 多少？ 七年。 四年。 七年。 七年。那你学的很多了，比我，应当还学的多了。什么叫假象不知道？假象就是虚妄象啊。凡说有相皆是虚妄啊，对不对啊？啊，我先问你，凡说有相皆是虚妄，懂不懂啊？懂不懂啊？凡说有相皆是虚妄，懂不懂啊？ 你懂不懂啊？如果说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不懂，那你就不要问什么叫个真实相，那你更不懂。 我就是见了自己是什么呢？ 见到自己什么了？你现在用什么功问你啊？你就是用的这个功吗？就要见到自己啊，是不是的？ 不是，有时候经常出现。 啊？ 有时候经常出现。 经常出现什么？ 经常出现看到自己。 经常出现看到自己啊？自己什么样的？你告诉我。啊？自己什么样的？你看我什么样子？有头没头啊？嗯， 就是面相啊。 啊？ 就是面相。 面相啊？怎么看见的？还是照镜子看到的？ 不是，坐了打坐。 坐在那儿就看着，怎么看到的？回光返照看到的？嗯？坐在那儿能自己看到自己的面相啊？啊，这个本事还不小呢。嗯？啊？啊，你拿什么看见的？还是拿眼睛看到自己的面孔？还是拿什么东西看到自己的面孔的？ 就是静坐的时候。 静坐的时候就看到自己的面孔啊？啊？是不是的？ 嗯。 啊？ 嗯。 什么样子？你的面孔什么样子？嗯？什么样子？ 就是跟自己一样那个样子。 啊？ 有。 什么样子啊？啊？什么样子？有没有样子？你竟然讲看到自己的面可有个样子吗？有个样子，刚才我告诉你的，凡说有相皆是虚妄啊。嗯？你们现在不行哎，啊啊，不懂的东西太多了，可以说是什么也不懂。嗯，啊，那不是虚妄是什么东西？你看的什么东西呢？啊，自己看着自己的面孔的，还不错呢。我还没这个本事，啊，能够看着自己的面孔，也不要照镜子，都能看得到。嗯，你看我们这用功困难不困难呐？嗯，嗯，啊。见真实相，见真实相怎么见？嗯，在什么地方见？啊，这个就是《法华经》说的最最清楚。嗯，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真实相。经文中当呢就是少了那个真字，哎，那个实就是真呐，诸法实相吗？但是法华经讲这个诸法实相，它是就诸法实相啊，而不是单单独独的离开诸法以外，佛在法华经中呢自己做了解释，给这个诸法实相做了一个完完整整的注解。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精进的究竟等啊。那么接下来讲诸法实相，这个诸法就是概括十法界一切法，包括地狱法、乐鬼法、畜生法、修罗法、人法、天法、声闻缘觉法、菩萨伏法，这个十法啊，十法界都有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你看那个是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学佛的人 所应该建立的这个人生观啊。你看什么东西啊？你就光看看你这个面孔啊，你那个面孔很快就没有了。嗯，你还能活几天呢？还看得到不啦？啊，那个是真实的吗？那凡说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个性在相中见啊，这就是圣人跟凡夫的区别。凡夫就见到相，他不能见不到性啊。圣人呢，既见到相又见到性。离开相到哪儿去找性去啊？啊，这个讲究就深了。嗯，今天呢，我们是请开示，也不是讲经啊。还有哪个问话的？就站着问吧。啊啊，你要跪的哇？嗯。 就我觉得来老和虚云老和尚都是禅宗的大德，但是他们接引初学的手段好像不同。我弟子不知道选择哪个方法。 那么虚老来老是近代的禅宗大德，那么这二位老人现在都不在了，对不对啊？是不是都不在了呢？ 是 啊，都不在了。你问我走哪条道路？嗯，啊，那你现在来是到广门寺来呢，还是找虚老找来老来呢？嗯，啊， 弟子明白了，跟着大和尚。 啊，哦，哎，啊，嗯，啊，嗯，啊，那像你现在还问什么呢？ 弟子以前一直是看那个虚云老和尚那个《禅期开示录》，他讲到回光返照。弟子看的刚开始用的都是看话头的功夫。 嗯。 看到后来呢，就是说每次一提话头的时候，提的时间长呢，就是眼前觉得有一片光明，好像这个一个灯泡啊悬在头顶上。 嗯。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那个临济祖师讲的，有一位无畏真人呢，在每人头顶放光入地。 嗯。道理是这个道理，没错啊。嗯。那么虚老，你看过虚老的禅期开示？虚老讲回光返照。那么虚老除了讲回光返照以外，没讲过念佛是谁吗？ 他讲的是看话头。 没讲过念佛是谁啊？ 讲 过。啊，回光返照也讲过，念佛是谁也讲过，照顾话头也讲过。那么虚老指人家的道路，那么指了这么多条说道路啊，这个三条道路叫你这么说，还是一条还是三条？ 是一条。 啊？ 是一条。 这一条就罢了，那这很简单吗？啊，那你参念佛是谁也可以，你照顾话头也行，回光返照呢更加可以。那个回光返照不是照顾话头是什么呢？回光返照不是念佛是谁是什么呢？嗯，所以初发心的人困难呢，就困难在这个地方，处处住，他不晓得佛法是远用的。你说念佛是谁，说就是念佛是谁，说照顾话头，照顾话头是照顾话头啊，可念佛是谁是念佛是谁呀？啊，他好像是这个文字不一样，这道理就不一样。实际上呢，你弄错了。文字虽然不一样，他表达的道理呢就是一样的。嗯，回光返照 就是念佛是水，回光返照就是照顾话头。但是你要会，你要会，你要不会的话呢，这三句话就成三个道理了啊。什么叫回光返照啊？我好像是昨天还讲到的，什么叫做回光返照呢？啊，很简单呐，啊，不要想就能回答出来了。什么叫回光返照？你说说看，什么叫回光返照？ 看念头的起处。 嗯？ 看念头的起处。 什么？ 看话头的起处。 看话头的起处，为什么叫做回光返照呢？嗯？啊，看话头的起处为什么叫回光返照？啊， 就是反问文字性。 嗨，哎，哎，你这个就是这些个道理呢，你掌握不到分寸。参念佛是水，就是回光返照。当你参念佛是水，这个移情相应、移情得力的时候，只有一个不明白处，你这个六根还有作用吗？啊？ 没有用。 六根在什么地方呢？六根在外边，是外尘呐。啊，既然是毒摄六根，那不是回光返照吗？嗯，回光返照呢，就是你这个心不要向外攀援六尘境界，不是五尘境界啊，回到自己的本心。你这个本心是本有，是本因，就是本角啊，它是有光明的，只和我们的业障重、烦恼多、念头不能皈依。虽然有一个无畏真人在你头顶上放光动地，你看我们这么多的用功人都放光动地，我们电灯关起来，你可放光动地不吧啦？嗯，啊，你平常用功怎么用的啊？看话头，能参吧？ 以前是看话头，这两天是参话头。 啊，看话这个参话头又成两个了，不好喽！你这个简直又麻烦了。啊，看话这个参话头又是两个，看怎么看法的？拿眼睛看。嗯。不行啊！看话头跟参话头是一个是两个啊？是不是看话头是一桩事情，参话头又是个道理？你想想看，参话头跟看话头这个道理是消佛的人更应该明白。所以这个小火出发心的人，特别是禅宗这一法，讲起来是好像是这个禅宗啊，又微妙又不可思议，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就是怎么回事儿，好像都有道理。嗯，佛法讲六根互用。对不对啊？如果放在眼睛上头，这叫做看；放在耳朵上呢，那叫做闻。眼睛能看吗？眼睛是不能看的。眼睛怎么能看呢？人死了眼睛都有的，也没坏，他怎么不能看着呢？耳朵能闻吗？耳朵也不能闻呐，人死了。 他能闻不能闻呢？啊啊，只是一经命分成六合合，再远再眼越见，再耳越闻，啊啊，他不是就这个啊，六合合。啊，那个文字上他就是这么说的，也在耳在眼越见，在耳越闻，在住本愿，在手制作，啊，在鼻嗅香，啊，他就是这个心摆在什么地方，你这个眼睛摆在眼睛，眼睛起作用，摆到耳朵，耳朵能听，如果你心没有了，什么都也不起作用了，死人一个，死人五根都居住的，那你说参花都看花都有什么两样，那什么看呢？看花当着什么看呢？啊，参哪什么东参呢？嗯，你这个都不懂，哎呀，太可怕了。嗯嗯，啊，那你不懂的事儿多呢，回去慢慢参。这个跟大家说，就是跟一个人说呢，就是跟大家说的啊。如果每个人有这些就不懂的，借这个机会呢，等我们相互学习啊。好，一拜，你站起来好了，站着请看看。嗯。啊， 我跟他们一个是没得文化，二的瓜在这个出家的时间还不大的久，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因为我跟老师也这么一个事情， 我要你说普通话。 因为我们是什么时候呢，因为我来的时间呢，因为我还是初次来到去学参禅，参禅在当时人中就整个一个情况之下，年年都屋头在各方面的是蒙羞下的，没得一般人就是正确的指导。在当时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最近了肯定有整个一个，然后我回去哈，也我父亲死亡不停在问， 这个没有 当时一个大概一个是个墨迹，还有一个肯定一个那个大年心，当时有点无名火那个气起来之后没调出下去，那个这次出来过后啊，才继续的慢慢的调至在最近的。 身安而后心安，这个身安呢，腿的疼，他身就不安呢。像这个神光大师一样，他把膀子剁下来了，他就不安了。神光大师他不安嘛，他有办法了，他遇到达摩大师挺难心的。达摩大师给心安好了，是吧？在禅堂里下，就讲念佛是谁，讲用禅宗这一法。你们这个都是先入为主啊，牢固的不得了。这种犯这种毛病的人，绝大多数，有几个出家以后。什么也不弄，什么也不好，也不学，就专门参禅的很少的。一生其他的法门学了一阵子，哦，再来参禅呢，这个先入为主啊，非常牢固。啊，所以禅堂叫你放下呀，什么都放下，放不下也没有办法了。你要看到参禅好，你就参禅。参禅不好，你在禅堂里下用其他的功夫，我不相应。 我是最喜欢参禅的，从原来就是从出家过后的事，我的就是说开始多瞧就没有个瞧 起。你现在到禅堂里下来，我们这个就是专门接受参禅的人，是吧？你要学其他的法门，我们不反对，法法都好，啊。高门寺绝对不会说我禅堂好，你那个法门背得我这个好，绝对不说这句话的，也不可能说这句话，门门都可以入道吗？ 各有各的根性不一样啊，啊。 那老师也就是原来吧，我遇到有个师傅都说了，他说你参禅打坐的情况之下遇到昏沉吧，他说一个是你可以念佛，二个他说你就可以念个安。 昏沉都有的啊。 念安嘛，你把你哄，因为在当时这个情况下，就说有个啥子，我有个就是啥子，但是最近了、啊。就是我回去哈、啊，我父亲就是走了已经、就是。 如果哪个叫你念八南八你妈没哄的，你就跟他走，好吧？ 就是不下的时候忙休下的。 对吧？那我搞那搞么是每一个人都有昏沉的，一有昏沉就南南八没哄啊，啊，这个事情啊，好了，你先回去啊。说我妹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就是这个样子。这五花八门，什么样都有。你们大家看看，好的。我再告诉你们，请开示的规矩，现在的人的素质呢都差啊，包括我在内都差。差在什么地方呢？你比如说这个请开示，到和尚这儿请开示，到扳手这儿请开示啊，如果你要想磕头礼拜，那你要说一声啊顶礼和尚啊，到班上那个地方呢，说顶礼班首师傅，要说一声，懂不懂啊？好吧，你有什么话要问呢？ 和尚师傅，请和尚那天讲那个 啊， 那天讲韩起字的时候，关于疫情的解释，能否再重复？ 你都想讲想一点了。 那天讲韩起字的时候 啊， 关于疫情的解释能否再重复一遍？ 关于什么？ 疫情。 无情啊。 疫情。 疫情。 是头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初登禅地，条件很不充沛，禅念佛是谁，有时很不如心。如果从多舍六根、清净三业入手，是否方便？第三，关于幻象、虚境和境界，能否给予简单解释？ 第一是什么了？ 喊起字的时候，您对于疫情的解释。 韩起子做疫情来解释， 就是那天您对疫情好像是我听说有个解释 啊，是这么解，是这么个意思，这个起子在禅堂打起韩起子，这个时候的解释呢，就做起行来解释啊。如果这个起这个字在其他的地方呢另有解释，为什么呢？起字是法界，一切法取此起，是取不过，懂不懂啊？那是懂不了的，那你是不懂的，你这个不含起字，你平常用功怎么用呢？ 弟子还不知道有恰当用功办法。 啊？ 我还不知道有什么恰当用功办法。 不知道有什么恰当的用功办法？那你这个打气以来已经十多天下来了，你没用功吗？ 用功就是想办法让我少一点妄想。 想办法叫你少一点妄想，你这个办法找没找到呢？ 找的不恰当 啊， 找的不恰当。 什么？ 找的不恰当。 找的不恰当。你不要找啊，啊，还要找什么呢？这个禅堂一天到晚，那班寿师傅、维洛师傅，包括我和尚，可以说是都是双手捧到你面前去的，那还要你找吗？嗯，你到现在啊还在找，还在想，还不晓得想什么办法，这冤枉哎。啊，你看看，说是禅宗这一法难，就难在这个地方。说容易呢，太容易了。嗯，啊，不动脚跟就到家了。你到现在还没有想出个办法出来，什么道理啊？啊，自己跟自己商量商量看，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想出个办法出来呀？啊，还是禅堂的没有讲，我没想出来，还是到禅堂的叫你们想，你们自己想，想个办法出来啊？啊，禅堂没有叫你们想办法呀，禅堂的现成的办法呀，啊，这叫做坐在饭炉里像叫卧死。嗯，那个起疑情不是说跑香喊起自起疑情啊，起疑情是一天到晚起疑情，行住坐卧都要起疑情，睡觉做梦也要起疑情，这才是用功的道理。当然开始用不一定就能做到这种水做的这种样子啊，慢慢做啊。既然讲用功，功夫嘛就是要下功夫啊，铁打方亮磨绣针，功道自然成。你们也下这个功夫哎，你几时下这个功夫的啊？啊，没有，没有回去用。 是，我就是听一下关于疑情的解释。 啊？ 疑情的解释。 可能我这个体系以来，还没有跟大家讲这个参念佛者起疑情，那我相信班寿师傅一定是天天讲的啊。嗯， 我好像在那天晚上，在您喊起的时候，最后您有起句话，说这就是疑情。 我问你啊，你平常坐香没起不起疑情啊？你念佛是谁参不参的？ 因为我不懂得什么叫疑情。 哟，这可是那你这一天到晚疑情也不起，念佛是谁也不参，你这个一天到晚做什么？你心里想做什么呢？ 参是参不进去。 参什么了？ 参 不下去啊？是不是参不下去？ 念腿 的，是不是参不下去啊？参不下去，参不下去的原因就是业障障住了。一点都没错，人家怎么参得下去的呢？你为什么参不下去啊？ 所以说弟子问 啊， 所以我才问，从毒蛇六根清净三业处下手是 不要你毒蛇六根，你不要说是哎呀我要毒蛇六根，毒蛇六根禅宗这一法，禅堂里下参念佛是谁根本没有这些个啰啰巴嗦的事情，叫你毒蛇六根的，但参念佛是谁，什么功能他都具备的啊。说我参念佛是谁，哎呀我这个呼吸器也不调，先要数呼吸器，宗门下什么也这些啰嗦的，单刀直入就但参念佛是谁。这个可见的今年呢 就是来参加打旗的人也不能算少，确确实实有许多人，绝大多数，到禅堂里来，就像那个没了头的苍蝇一样啊，烂创的，就是你思想上烂创的，理不出个头一出来。特别是禅宗这一法，教外别传，不是像念佛了、什么持咒了、还修观了、念经啊等等，那个好办，他一说就懂了。你说念佛，念佛哪不晓得个，哪个不会念呢？一教就会啊。西方哪个不愿意去呢？这个娑婆世界这么苦，我不高兴的。这个道理，小孩子一听就会懂，就会懂了。说参念佛是谁？虽然这么几个大字啊，这念佛是谁呀、什么照顾话头啊，有很多的人看着这个字儿啊，有学问的，有道德的啊，本身嘛大的不得了的人，他看这几个字就不懂，不懂就是一件好事儿。要不要了生死啊？要了生死怎么办呢？看念佛是谁啊？是看念佛是谁跟参念佛是谁有什么区别了？ 参念佛是谁 啊？ 参念佛是谁？ 哦，刚才说错了， 我还不知道有什么看念佛是谁。我不知道有看念佛， 不晓得看念佛是谁，说这个都是麻烦的。说佛刚才不是说的吗？本是一经名，分成六合合，就是在眼越见，在耳越闻啊，就是没有这个心，你这个六根它是不起作用的。参跟看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区别。那眼睛看呢？看念佛是谁？那眼睛看呢？怎么看法的？ 你老方才不跟他说的。 我跟他说的，那是跟他说的，跟你不适用。懂不懂啊？回去慢慢学的噻。 师父还有一个。 还有。 就是一般人都讲境界，这个境界跟幻觉和虚相有什么区别？ 幻觉，境界就是幻觉。境界就是幻觉啊。 境界就是。 境界不是幻觉吗？境界就是幻觉啊。为什么境界就是幻觉呢？心本来清净的，漏斗大师告诉我们了，本来无一物啊。你那有境界，那不是幻觉是什么？ 平时人讲说这个人境界很高， 所以这些个道理你们要学习啊，不学习你自己用功你自己就掌握不了的啊。那掌握不了这个路，你就是糊里糊涂的。那糊里糊涂呢，那就是盲修瞎练，理路不清楚。那不是幻觉是什么呢？古人讲自心圆自心，非幻成幻法，这个道理你们用心的人也可以理解，是吧？非幻成幻是从自己的幻觉，自心圆自心，非幻成幻法，那个境界都是幻的。但是用功的人呢还必然有境界，不可能没有境界，什么境界都有。